着风坐在海边，那瞬间想认识你好多年。 Baby， 想象你在未来的画面，早遇见我们一定提早想念。我告白红着脸的那一天，多年后变成了想念的纪念。在我的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，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。这一刻最美的时光是你穿婚纱的模样，婚礼前将我脸带系上，穿上你跳在海边，那瞬间想认识你好多年。 Baby， 想象你在未来的画面，早遇见我们一定提早想念。